好啦，第二节星期二得道，咁啊翻嚟咧都要讲讲又讲下呢个香港另外一单大事啦吓，因为咧就呢、這个叫做2015年系嘛， 系 有一单咧叫做咧旺角啊暴动，咁啊香港政府咧就叫做暴动啦，咁啊后屘将佢降格做骚乱啦， 2016系嘛。 一六咯，唔系一五咩？ 应该一六，因为一六跟住嗰年入 普选啊嘛。一六喎，系喎，一六嘅一六年初年初二嗰单嘢啦吓。咁啊，本土派咧将佢称为鱼蛋革命。咁啊，但系咧呢、這个名其实改得唔错，而家夹咗黄台养条命，系嘛？真系革命啊！不过夹咗佢哋本土派条命啫。 系 系啊， 真系本土派条命， 全部夹晒啦。而家本土派有边个仲可以继续喺香港生存到落去咧？坦白讲。真嘅本土派基本上生存唔到落去，咁假嘅本土派亦都揾唔到咩食啦。成个本土呢个叫做美梦咧，坦白讲系彻底幻灭噶啦，系嘛？即系嗰个泡沫爆破咗啊！好似以前屈金香咁样啦，炒到天价，最后咧就一个泡沫爆破。因为咧，你哋所做嘅嘢咧，基本上系实行唔到嘅。你哋系开一张空头支票出嚟，好明显系呃鸠人。咁啊，而家黄台仰咧就系、是、本来咧，佢系向呢、這个法院咧申请去德国啦，就话出席啲咩嗰啲学术交流啦吓，咁啊政府咪批佢咯，你话交流咁样，咁啊要求佢咧20号翻嚟香港嘅大埔警署报到，咁啊22号咧就去法庭咧就交翻。即系交翻个旅游证件，咁但系当然啦，两日都冇出现啦。咁啊，即系香港政府啊，而家发咗通缉令通缉佢啦。咁呢个通缉咧，应该就全球有效嘅，照计啊。 睇下某啲地方， 唔系，即系同香港有签引渡协议嘅地方咧就有效，澳门就冇效喎。 哦，吓、啊、咁近反而冇。 系啊，如果有大楼俾人戒咗佢啦， 系啊系啊， 系咪？所以咧，澳门冇嘅，台湾亦都冇。咁啊，所以咧， 哦，北韩都冇嘅。 北韩都冇嘅， 阿罗阿图嗰啲啊。 不过对唔住，如果北韩嘅话，我谂你都唔使意生存啦。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全世界咧，其实剩翻个台湾咧，你可以去嘅啫，系嘛？咁因为咧，英国同德国咧，坦白讲，如果你香港发通缉令，嗰边警方系有义务要拉你嘅。 除非你政治庇护啦。 揸 BNO 得唔得？有冇啲咩帮助？ 你系咪准备政治庇护先？嗯， 你真系咪咁谂咯？ 嗱，政治庇护咧，首先你就唔可以喺个地方咧系犯咗个刑事罪先，因为咧你喺个地方如果犯咗个刑事罪咧，去到第二地方申请咧就申请唔到个政治庇护嘅。而家你系俾人哋刑事，即系刑，首先落咗条差传告你啊嘛，系未排期审咁解啫嘛。咁你一潜逃，坦白讲，你咧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咧，你都攞唔到人哋嗰支即系政治庇护嘅，因为咧你嗰个性质已经唔同咗嘛。 除非你证明到你真系俾人政治迫害嘅啫，如果唔系咧，你就搞唔掂。 你话俾人知我咧，初二啊叫人哋掟砖头，吓、啊、咁之后咧就俾人告啦。咁呢啲嘢，喂，去到全世界政府都话要拉鸠你啦，系咪？有边个政府会同意你去？ 佢唔容易符合到个条件嘅， 一定都 唔好容易做。 系，因为你呢样嘢咧，你当时你香港你话你话点样民情都好啦，你嗰个行为喺全世界都系界定系一个暴动啊嘛。 唔一定界定系暴动， 大部分啦、 啊。可以为骚乱都得， 骚乱或者暴动啦、啊。即系总之咧，你嗰、那个行为你就好难同一个叫做争取民主又或者政治迫害扯得到关系咯。 咁你睇下咩嘅啫？你话嗱呢个又唔可以咁讲、啊，因为你话全部如果俾人告刑事咧，就唔可以攞政治庇护嘅话咧，又唔啱嘅。 嗯， 因为你好多地方，喂大佬。好多都系依法有据咁去拉你， 即系偷睇国防机密啦。 系咯，咁你唔可以因为咁样而唔得。但系问题就系佢嗰个内容或者佢嗰个成个行为咧，都几难。 其实咧，你摆唔到上台嘅，你只系话咧，食环署嘅人当时咧就玩嘢，咁所以咧，你哋叫啲市民嚟声援，咁啊跟住咧就掟砖头啦，咁向警察掟砖头，点样点样，你点样去申请啊？你写嗰段嘢出嚟，外国都冇人理你啦，系咪先？ 即系唔系你话我呢？我系搞嘅一场革命，唔系暴动，唔系你话系革命就革命噶嘛？ 系啊，即系你话咧，你话唔系，我哋和平抗议政府啊，剥夺香港人嘅呢个选举权，跟住咧就俾差佬打卜砖头，咁样你可以申请。坦白讲，黄之锋反而可以申请政治庇护， 一定得， 你就唔可以，呢个肯定嘅。因为咧，黄之锋系冇，即系咧，佢唔系一种，佢系属于喺和平抗争之下俾人哋打压，你就唔系噶嘛。咁变咗咧， 大家嘅性质睇得好清楚嘅，你系当时系演变成一场骚乱，好明显系吓，咁啊，即系嗰个难度非常之大啦吓，咁、啊、除非你揾到一啲 point 我哋睇唔到嘅。吓、啊、咁我哋暂时唔知啦，我哋就咁睇电视新闻或者睇报纸新闻咧，我哋睇唔到任何证据咧，就证明我支持到你去申请呢个政治庇护。 因为一啲都唔容易，你谂下，譬如新加坡个 Amos Yu 咧，嗰个渔船咧，嗱佢申请到，因为点解咧？嗱，所以就讲我头先嗰样嘢啦，就唔系话一定俾人告刑事咧申请唔到，佢系俾人告刑事嘅， 系， 但系佢系申请到嘅， 系，唔系咁个条件问题嘛， 系啦， 你睇佢嗰个过程， 系啦， 全世界睇到好清楚噶嘛，佢系真系俾人政治迫害噶嘛， 系啦， 佢 知佢系黄台仰睇唔到啊嘛， 因为黄台仰唔系以言入罪嘛，你系有肢体冲撞，你系当时系有你煽动紧一场骚乱啊嘛，好明显。咁所以咧，你申请到政治庇护机会好微咯吓，咁啊，但系咧，站在即系呢个讲个人利益咧，喂，廿零岁仔，你喺香港分钟坐七年监嘅，咁佢唔走，佢亦都冇太前途噶啦。你唔通喺香港可以搵份经理做咩？文员都冇得俾你做，看更都唔会请你，任何工作都唔会请你，系咪？咁你喺香港只能够靠食屋企人嘅，你唔翻嚟都唔出奇啦。 我谂可以平平淡淡过啲嘅啫。 平平淡淡做，你都要揾食噶。 揾食嘅咁你， 除非屋企有楼收租，咁唔使出嚟食。 咁唔系咧，咁可以做多嘢噶。 诶，仲有一条桥，佢坐完监出翻嚟参加热血凤凰计划，帮助更新人士。 我谂佢坐完监出嚟之后咧，嗰热血呢个牌头仲有冇？我系成觉得有疑问。 即所以咪要等佢出嚟嘅时候再凤凰啊？ 问题佢出嚟嗰阵时几多年之后先？仲有冇热血呢个牌头先？ 热血都要凤凰重生。 系啊，冇错， 佢自己都未重生到啊！ 佢自己就变咗火烧了，但系咧系咪重生咧？就对唔住，我系唔睇好嘅。 火烧了只烧鸡翼啦，喺日本人喺日本嘅字嚟讲系咪烧了？ 已经烧咗啦， 即系烧鸡 翼， 已 经熟咗 啦。不过咁样讲啦，即系话如果喺香港搵份工做，咩工都做得。你做地盤都得噶，咁但系你话你成世人嗰、那个即系向上流动嘅机会冇咗、嗯，因为唔会有人请你喺向上流动，反而我出去出边咧再搏一搏，可能搏得到嘅话，我仲可以行另外一条路，喺香港就唔得噶。 唔系头先大飞讲佢做砖头又啱，即系做地盘啱啊，佢拿手去砖头啊嘛。 唔系，但系佢咁瘦咧，即系你去做地盘就难啲咯，系咪？ 唔系，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噶啦，嗰啲所谓本土派咧。就个个喺度讲勇武，但我发觉嗰啲喺度噏勇武嗰啲人，个个都恩挑鬼命噶。 哦，系啊， 包括梁天琦啦、阿黄台仰啦、 梁天琦唔算恩挑鬼命， 系高啫，但系唔系大只啊嘛，佢高啫， 肥嘟嘟噶嘛佢。 郑松泰啦，又系冚唪唥恩挑鬼命噶，你发觉成班都系咁噶。 咁都有啲肥尸大只嘅，都有一班肥尸大只嘅。 但肥尸大只又唔得，即系好似阿黄杨达咁上台俾人打到扑街。 唔系黄仁达都唔掂噶， 系咯，咪就俾人打咯。 佢都唔系好肥尸大只噶， 都算肥尸大只噶啦。 你睇李正熙几大只？ 李正熙就大只啦。 吓、啊，有嘅有嘅，不过就话即系讲多个做咁解啫。 唔系，佢哋真系有做噶。佢哋咧系喺酒楼咧同人哋咧 sell 人哋头热血嘅时候，人哋同个正义包佢又攞玻璃樽爆鸠人哋啊嘛。 爆樽唔系李正熙，爆樽系 爆樽系嗰个周慧乐。但系 李正熙系踢人， 李正熙都系打人。 李正熙系踢人， 即系佢哋咧系会对街坊喐手噶，佢哋好勇武噶。 佢哋唔系，佢哋嗰啲叫做乜票啊嘛？ 唔系净乜票，你喐手打嘅真系好勇武噶。不过系限于对街坊，对于会还击嘅差人又或者嗰啲其他敌对嘅人士咧，佢哋系从来好温和、好温和嘅。吓咁啊，即系你话咧，香港地咧，讲真系咪真系好难揾食咧？其实又唔系，不过咧向上流动机会真系好少。即系你话近呢几年咧，尤其是咧，你一个海啸之后咧，全世界系起咗一个极大嘅变化，就系咧资产咧系不断咧就升值，因为现金贬值啊嘛，咁啊谷啲人去买资产，咁有钱嘅人咧就可以用平嘅钱，即系平嘅成本去借好多钱翻嚟，就变大啲资产，增加佢个回报，但系穷嘅人系做唔到一样嘢嘅，变咗咧贫富悬殊越拉越阔，咁咧有钱佬嗰班咧上面啲钱越嚟越膨胀得紧要，下低嗰班人咧只有接受百物腾贵，因为咧样样加晒价，通胀又嚟紧，跟住咧食一个餐蛋面都40蚊，系嘛？咁变咗啲人咧觉得，喂，我搵嘅钱，我嘅生活质素越嚟越差， 但系咧，我又亦都冇机会发围，亦都上唔到位，咁佢变咗咧会好不满个社会，即系呢样嘢咧，你研究年青人，你都要从呢个社会嘅实际呢个去谂嘅。咁一班年青人咧，佢哋系会好容易受到一种激进嗰种或者嗰种鼓动啊，嗰种叫做咧好急躁嘅嘢，谂住咧一日要成功啦，一日要革命啦，革咗命之后咧就要杀捻晒你班冚家铲。 哦，佢哋系噶，佢哋嗰种咧就系话你咩民主派三十年一事无成。 系啊， 但系我就觉得而家个风向标转紧， 因为证实咗失败嘛。 唔系，因为咧其实细即系年青人比较躁动一啲啦， 系容易受煽动， 容易受煽动。 因为咧佢哋个分析能力坦白讲几薄弱下嘅。 咁但而家咧，有佢哋有另外一种，即系有另外一个期望同出，即系出路，就系电竞啊！而家电竞系有以前咧，喂老豆老母成日闹你，喂打游戏机有咩？但系而家香港电竞转会都要三十几万、啊，即系转会你出嚟打。而家最惨就系话唔系男人做电竞，男仔系女仔都好多队出嚟做电竞、啊，即系令 但女嗰啲有啲睇头先得、啊， 你要靓先得咯。 系啊， 咁都唔系嘅， 即系你小仪咁嘅样唔得咯。 我小仪可能得噶、啊啊，不过咁样讲， 唔好企起身，企起身就老大 都系变相系一种选美，另外一个角度嘅选美，同你做嗰啲咩 cover girl 啊嗰啲冇乜分别嘅。 唔系，但系即系话你年轻人觉得，诶、嗯，我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啊，同埋咧，容易出名啊，佢觉得。即系 上网都好易出名噶，佢 YouTube 牌有啲搵二三十万一个月，好过你大肥啦。 系啊，咁所以话啦，而家令到年青人有另外一种幻想寄望啊，打出香港。系啊，而家你睇到嘅，而家好多嘅新闻咧就冇再讲政治啊，冇再讲成，其实讲打机啊，哎呀，跟住又做 KOL 啊，甚至而家有啲僆妹直头你问佢哋想做咩？哦，我想做 KOL。 多啲细路女自己拍片嗰啲， 多咗，因为即系大个啲啊，个样标致啲、靓啲咧，咁啊容易啲红嘅，呢个系事实嘅。 唔系，因为 大佬都系啦，大佬啲网红搵好多钱噶。 佢而家打机有个嗱，譬如好似而家你甚至Big Big Channel 都有个啦，有个二打六啊喺无线，佢打机攞个世界冠军噶。咁跟住 Big Big Channel 一煲，佢咪红咗咯？红咗之后，跟住佢一路打一路嘅现场打，系搵钱噶。即系咧，而家搵钱嘅嘅办法啊，系后生仔可以另辟途径去搵吓、啊，分分钟而家好个模仿大赛一样啫嘛，好似谢霆锋咁吓交叉手，跟住到黄秋生，跟住到张敬轩，跟住越来越多人嘅啫嘛，咪睇下边个爆咯。你睇到而家后生嗰啲咧，同一年之前咧。是更冇咁躁动啊。 是啊，唔系因为佢哋其实咧，你如果有出路咧，后生仔都唔会关心啊。以前咧，早五六年前啲人，你后生仔死废青，社会发生咩事你又唔捻知吓、啊，即系净系识得打机。哦，咁佢哋咪出嚟关心社会咯，咪、出嚟搞学运咯，系嘛？占中咯，啊，屌你，你又怀疑佢哋又系废青、啊，哦、啊，咁捻关心社会，咁捻有呢个要社会意识，咁你又唔捻中意啦，咁咪打翻机咯，沟翻女咯， 系啊，原来打机仲有出路噶， 系嘛？ 即系唔系话一定搵到钱或者好多人打机可以打出名， 起码咧， 但系佢觉得我平时玩嗰啲嘢原来有用啊， 即系佢。觉得有存在价值嘅，因为咧有一段时间佢哋觉得咧佢哋社会上嘅失败者，佢哋得唔到社会应有嘅尊重，佢哋觉得咩都俾人睇唔起。一系咧就话你死废青，翻工又懒系嘛，又唔愿意同人沟通，基本上系佢哋咧出到嚟社会系俾人哋恰，佢哋觉得咧啲社会歧视佢，啊你死老嘢歧视我，恰鸠我啊，即系但系佢哋咧好多时候佢哋唔识得同人沟通。亦都唔会去学，人哋都唔教你啦。屌你咁咁捻串，我梗系等你扑街噶。我点会教声你啊？唔会噶嘛，系咪先？咁变咗咧，佢哋咧系会收埋自己嘅，唔会同人沟通嘛。啊，有啲乜嘢啊？前辈边会咁好口啊？喺背后咪死老嘢咯。喺你面前，哎呀，黄生系嘛？掉个转头咪屌鸠你咯。咁变咗咧，佢哋嗰个对立越嚟越严重啊！但系而家咧，佢哋觉得咧，又开始有人尊重佢嘛，因为喺某个范畴得到人哋嘅尊重，得到社会嘅认同啊嘛，其实好紧要呢样嘢。如果你而家咧，啲人咧反而咧多咗啲出路，就算未必揾到钱都好啦，佢哋觉得得到人哋认同咧，佢哋个心咧都会放低少少嘅，即系冇以前咁对立，唉，个个都想我死，喂，佢哋真系当时咧个个都系咁嘅谂法，咁同芒果佬一样噶，你哋一个二个都想我死，其实就唔系嘅，不过佢自己觉得系。 即系后生仔变咗，好急速咁变。如果唔系以一年前嘅新闻，你而家话单程证，日日有150多人落嚟，嘈到拆天啦！你而家你唔觉得有声音嘅？ 都有嘅，少数你而家少数网上嗰啲咯， 系啊， 但系得翻最癫嗰批咯， 系啊，但系个癫嗰批慢慢你再讲都冇人理你嘅，冇人理嘅时候你都唔会讲。 其实咧，佢哋咧点解咧初出人嚟咧？哇，屌大陆人有400多 like， 咁啊继续屌咯，哇屌，哇咁咪屌得越激就有500 like， 佢哋计数噶嘛，佢觉得佢嘅存在感喺度啊，佢有价值啊嘛，哇屌你屌下都冇人 like， 得翻40、30啊，得翻5 like 啊，唉都唔捻屌啦，真系噶。佢哋嘅目标就系要令到人哋认同佢啫嘛，系咪先？因为咧，本身佢嗰个自我意识好低，即系自我嘅形象好低啊嘛。 所以有啲片咧多咗啲咩？拍段片出嚟，即系笑下啲时事啊，玩下啲烂 get 啊嗰啲咁，即系反而嗰啲会好啲咯。 系啊，而家好似而家社会系冇声啊，所以而家你即使话你好似黄台样，好似好大件事咁，有啲人，但实际上呢个社会佢走咗系冇声， 冇噶，因为你逢系走咗咧，系一定会影响力细咗嘅，你喺度咧反而大啲。 唔系啊，就系佢话你而家连你走咗都冇咩人谈论啊，喺个社会系冇啊，年纪大嘅冇，后生仔都冇，唔系死唔死心咩问题，即系个世代变咗，即系呢个好似潮流咁啊，呢个潮流已经唔再兴啦， 唔再兴系啊。 呢、这个唔系话题啦， 抗争唔再兴呢个对社会关心，因为老实讲啊，佢哋已经去进化到咧，我唔值得关心呢个社会啊，因为咧啲嘢去到咁贵，喂，而家买连买一手腾讯100股都要四鸡嘢啊，今日平啲啦，今日300几啦，今日30000几啦，唔使40000啦，即系咁样啊，你明唔明啊？令到啲人咧觉得系嗰个价值越嚟低啊，而家嗰个衡量你嗰个成唔成功，你有冇谂过啲腾讯啊吓？ 同埋啲人好似少，即系个社会少啲箭靶。啊，即系例如你见阿林郑咧，都识得将阿陈茂波收埋佢，即系啲人渣箭靶唔见晒。 系啊系啊，真系噶， 唔系因为呢个同 好识搞公 关，呢个同689冇做有关嘅。 我知道特登 系，但系唔系。如果林，如果嗰个佢讲得啱喎，刘生。如果呢个陈茂波经常蒲头咧，啲人系个个追住嚟屌嘅。你唔出嚟咧，啲人算啦，唉，都唔捻屌啦。 因为唔记得咗嘛。 系啊，你唔见咧，你就唔屌噶啦嘛。一见到冚家铲啊，笃眼笃鼻，真嘅。所以林郑真系好捻。聪明， 唔系，其实又唔系咩聪唔聪明嘅，根本 系特登冷处理佢， 将佢咧掟埋一耳边。佢明知道呢个只有唐衰家嘅啫嘛，掟 咁咪聪明咯。呢啲其实就系以前港英嗰种叫做咧管治艺术，系嘛？衰嘅嘢咧，等冷处理，令到你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同埋咧，佢又识得利用咗咧，有一个叫陈凡嘅，即系嗰种戆交交嗰啲咧，即系做埋啲柒嘢嘅。所以你见佢又唔会好似陈茂波啲咁乞人 憎。即系咧，佢系啦，啲人咧就唔会话憎到入骨。 系 啊，只系会笑佢，嘲笑佢嘅发型，系嘛，同埋佢嗰个讲嘢，同埋讲啲嘢比较低 B 啲。咁但系咧，你其他啲人有啲人会又会觉得满足感嘅，哇，咁捻低 B 都做局长，我都得啦咁样。 因为有比较嘛，相对佢同吴德殿嚟讲咧，即系都冇咩人衰得过吴德殿噶嘛，呢个最紧要系 系 嗱个社会嗰个讨论啊，越来越。冷 气氛唔系啊，因为经历过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咧，而家啲人系攰嘅，同埋咧关心嘅嘢咧已经慢慢变得咧唔再关心，因为佢觉得改变唔到嘛。既然改变唔到，我都系搵翻钱啦。 唔系，不过呢个啦咁讲咧，呢个就潮流嚟嘅，即系有上有落嘅。你唔会永远系咁上，因为永远系咁上，你会黐线噶嘛？你个人日日个个礼拜叫你个个礼拜出嚟游行啊！你真系傻，你真系傻嘅咩？ 但系有啲人唔知道咧，唔知道嗰个而家系行系一个叫做民运嘅熊市咧，佢哋亦都系不断喂输晒筹码，不断要加码，不断要压住落去嘅。喂，而家摆到明系走紧下坡，系越嚟越少人，你就唔好夹硬焗啦。你而家只能够咧。是深耕细作，坦白讲啊，而家呢啲时间咧，如果你真系想经营咧，就一定要深耕细作，慢慢去经营。到几年之后，你累积翻你嘅时间，喂，你政治就系咁啫嘛，系政治系众人嘅事嚟噶，唔系净系你嘅事啊。你一个人跌冇鸠用嘅，你系要令到啲人认同你。喂，你咪趁呢几年时间，一个当系休整期，当休余期咯，等你越大啲，你先打过咯，系咪？ 但你俾人睇得出你依家个样系心急啊嘛，想为咗个议席。嗰、那个难题啊嘛， 其实系咁冇办法嘅，因为咧佢哋觉得其实唔系佢哋嘅，佢哋选择咗一条路咧，翻唔到转头。你而家话你就 算俾你黃之峰，你想重新話俾你向全世界投降啦，我做翻個普通大學生，我第日出嚟咧揾12000個月，我話得噶啦。你慢慢到我做3年工，你加到我15000都唔得啊，冇人睬佢噶都，一樣係唔會成功嘅，所以佢只能夠孤注一擲，因為佢冇路行啊嘛。你都翻唔到轉頭啦，坦白講，佢去得做得個議員助理。头先你讲得啱啦，喺300尺嘅海景 office 嗰度坐，点可能做翻低下层嘅工作啦、啊？ 尤其曾经阿罗冠中去呢个坐过，佢、又喺度做议员助理，佢又喺度望过。 系啊，喂，真系嘅，你个人咧上到爬到个位置咧，你会觉得飘飘然嘅，你做咗神仙噶啦，系咪先？跟住喂，罗冠中都做唔到，就系、咧你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啊，你同 Trump 同级、啊，系咪？你同习近平同级、哦，咁呢样嘢，你一个人你冇办法，你冇办法，即系你真系翻唔到转头嘅，你已经升咗上神台噶啦，点做翻凡人？ 同埋佢未做过，可能真系唔深识嘅，可能佢见到喂罗冠聪都做到咯，我啲又未到我做啊，有冇搞错啊？即系 佢肯，佢肯定觉得自己劲过罗冠聪好多啦， 系咯，唔使讲啦， 咁谂住一定喂，我点都未做过，有冇搞错？ 但系冇啊，即系咧，始终咧，呢个世界好多时系整定嘅，即系咧，佢老大基督徒都咁讲啦，系命运真系整定嘅。鬼叫你当时唔够称咩？旧年你够称，你咪选到咯，一定赢够硬噶。你边度使推罗冠聪啫？ 系啦， 选都唔捻使选啊，都唔捻使做滚动民调，一定系票王。 啊，不过呢件事咧，好似黄台阳啦，讲翻转头啦，好似梁天琦佢又唔走，点解咧？ 知道要走。 迟咗，即系黄台阳扇佢，屌你我闪咗，所以屌唔同你讲。 系因为咧，关于逃亡嘅嘢，梗系少越少人知好嘛。周围同人讲我要逃亡啦，你差佬俾你走咩？入公署俾你走咩？系噶嘛，你梗系低调噶啦嘛，系咪先？咁低调喂，最安全系乜嘢？连兄弟都唔捻讲。 系啦，兄弟都唔好讲， 我自己走捻咗先，系嘛？我走捻咗，喂，不过呢个真系唔够兄弟。叫埋佢一齐出席研讨会嘛，最多我翻嚟，唔系我唔翻嚟，你如果要翻，你自己翻，最多系咁嘅啫。但呢条友唔够义气， 唔得啊，两个人太碍眼啦， 吓， 两个人去太碍眼， 有咩碍眼啫？冇碍眼噶，系咪先？喂，你研讨会你两个系孖公仔嚟噶嘛，梗一齐出席噶啦嘛， 或者冇邀请梁天琦咧？ 系冇邀请佢，佢一齐去噶嘛。 唔俾你噶嘛？你而家扣留紧旅游证件噶嘛？如果人哋唔邀请你， 咁你写封信叫人邀请埋佢咯。 唉。 喂，一样啊！你只要你要求，我觉得人哋会出埋。喂，又唔使你俾机票钱，我自己俾啫嘛。我带埋佢去讲， 未必得、啊，未必得、啊。我估佢系要出埋机票钱嗰只嚟嘅。如果唔系，佢哋冇，佢哋唔会自己买机票钱走嘅、啊。 喂，如果你要走都要部署，系会，梗系会揞多啲少钱啦、啊，使几千银。 但我谂梁天琦冇谂过咯， 肯定系黄台长买咧佢，冇通连佢都冇通知啊！越少人知越好啦。 系啦，永远都系做呢啲嘢，乜乜实实系啊？点知啊？我同你讲咗，你督我咪扑街。 系啊，啱啊。 唔系，我系信得，我系信呢样嘢。佢可能真系自己谂住就咁走咗去算数，咁佢根本冇谂住同人讲噶。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咧，由呢个咧黄台阳呢个年初二呢个叫做骚乱之后咧，黄台阳咧已经将个光环禅位咗俾呢个 梁天琦 啦嘛。梁天琦系得到晒所有嘢，而梁天琦后嚟因为过唔到确认书咧，佢个后备一阿龙一啊梁仲恒都可以赢埋。咁嘅意思咧，黄台阳已经角色已经冇晒噶啦， 冇， 其实真系冇晒角色噶啦，佢真系褪咗落嚟啊！咁褪咗落嚟咯，喂！我又喺香港玩都冇晒前途，你可能你想做博下做民主英雄啦，我已经冇得做啦。 系啦， 仲孭住单吓一发甩位哥嗰单案睇身系咪？我唔撇啊，几等几时啊？系咪先？仲有个暴动罪，分钟坐7年，真系冇得搏、啊。 咪梁天琦都可能中噶， 系啊，佢一定中噶。但系佢即系唔够义气咯， 即系睇样就知啦。 一大镬，风声咁紧，佢更加难走啊！梁天琦， 其实而家佢可能累街坊，因为其他人都可能保释唔到噶。佢咁样搞法， 系、哦、啊， 或者保释条件好难都。 好似啊，正如何志平话斋，即系人哋美国政府话斋，喂，你有潜逃嘅风险、啊，好卵高潜逃风险、啊。而家你想走啊？哎呀，唔好搞啦。 咁啊唔系嘅，俾保释扣留旅游证件嘅啫，香港就。 佢呢次都扣留，佢呢次都扣留咗嘅。 佢扣留咗，因为你话你临时你要跟人哋申请啊，俾翻佢嘛，咁你唔俾再俾你啫嘛。 当时咧，梁天琦都去过伦敦出席过啲咩会，人哋邀请佢去嘛，佢有去过噶，但系翻转头佢有交旅游证件啊。 系啊， 唔系我同样都试过去过，交翻旅游证件啦。 系啊， 所以呢次先走到啫嘛。 所以话咧，信用好紧要，你一定要建立第一次信用，咁人哋会信你第二次。是咪 我、哦、其实都唔系嘅，第一次部署咗走咗，就基本上就唔使再諗第二次啦，系咪，所以佢都系唔够聪明。 唔系第一次即系嗰时可能諗住都唔咩嘅，不过而家呢见到个民情变得咁紧要，咁政府一定钉死佢哋㗎啦，佢知道其实一定钉死嘅。咁钉死咗，喂，横掂都死鸠硬，我梗系走啦，冇理由留返喺香港受死㗎嘛。 喂，呢单嘢使唔使諗啲何志平啊？ 要，其实何志平都要讲啊。不过呢原来唔够时间啦。我哋下一次返嚟再傾。